家的差事本寻常，过冷过热不应当，改革面前当自强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这话打哪儿说起呢？就是说啊，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社中国网事，说是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全面完成，有了新的成果了，一共是封存车辆3868辆，定向社会公开拍卖，不光那个，2000多名私勤人员，就是和公车有关的开车的师傅啊，是吧，其他的各方面的人员得到妥善的安置，而各省区市也已基本完成了车改的总体方案的制定，也得抓紧落实了。那位问了，这个私勤人员就主要是司机师傅呗，公家开车那司机师傅不开车了，不开公车干什么呀？哎，能干的工作很多呀，这个在京戏里头他是再论的呀，是吗？你看看， 我也要表一表报国之热心。 说明白了是吧，采药去，采药干嘛呀，这不杨门女将采药老人吗，是带路啊，你干什么不行啊，单位里的工作相互分担一点，他不就好了吗？ 好比你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，爹妹 只怕瞻前顾后，拈轻怕重，挑肥拣瘦，哎呦，那就得挨徐大人的批评喽。一段时期以来呢，围绕公家那点事儿啊，那些人啊，社会上这个大伙议论纷纷的可是太多了。关键是什么呢？还是要把公务员恢复为一个正常职业啊？你说这话是谁说的呀？人民日报说的，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了，说是不有那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调查显示吗？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体制内的工作优势是正在削弱，哎，人民日报觉得这也 不能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度的国考热，这很难说是正常啊。把附着在体制内标签上的杂质去掉了，整个社会人才流动，职业观才能够回归正常。而就是说啊，咱也甭说，哎呦，公务员有的都出来了，是吧？叫做随时离开嘛，离开了。那么，让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们后顾无忧，让他们觉得在事业上有奔头，无悔于自己的选择，同样需要制度上予以考虑呀。一句话，既不能够让公务员有老赵那样的情绪。老赵谁呀？ 霍林波，为县令，不日黎明。 这谁呀？法门寺赵连吗？哎呀，这玩意儿是干了几年，心生悔意呀！啊，那另一方面呢？是吧，也不能够让公务员产生老陶那样的心态。老陶 谈人生，自作陶春晓，毛和神在怎难调，风起呀 这什么心态呀？那位问了，悲观情绪呀，要不得呀。正是天下奇葩属证明，没了证明行不行？简政放权要捋清，方便群众他揍死灵。天津话都来了，天津的事儿吗？啊，那倒不是，就是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咱们也念叨过。是吧，人民政那边说了啊，以后这单身证明可是不开了。这买房的时候据说有那个要求开的，开单身证明。啊，说是这个啊，人说这个结婚证都不能证明已婚了是吗？哈，听着可乐不是吗？于是民政部最新规定，打从这个月的15号开始，除了办理赴台湾地区和九个国家的公证事项之外，民政部门不再向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啊，或者是无婚姻登记啊记录证明，就单身证明呗。奇葩的证明取消了。不过呢，人民日报跟着追问了一句，哎，我啥，咱整明白了行吗？怎么了？不给开呀，还是不用开呀？哎，这话怎么说呢？单身证明不给开了，民政这边说不开了，不就是不给开了吗？不等于不用开了呀。有时候单身证明是确有需要啊，也有的时候这个单身证明成为相关部门刁难民众的手段。如果是一边他不给开，另外一边死咬是非得开不可，夹在中间老百姓恐怕沦为皮球了，是吧？说杜绝奇葩证明，除了不给开，更需不用开。谁折腾老百姓就处理谁，谁折腾老百姓就折腾折腾他，怕只怕政策没落地呀，群众成了皮球，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这得再问问马先生。 那我填吧，没有的我就画叉吧。 哦， 把表填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。 嗯， 好了，同志， 怎么样？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。 哦，还得去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。 嗯， 盖个大印。 哦， 给我转到食堂科，到那儿买饭票，啪盖个大印。给我转到秘书科，领个出入证，啪盖个大印。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。 哦，最后分到几号房了？ 我同志，我手续都办完了。我住在几号房啊？ 啊， 对不起同志，我们现在不接待。 啊，这么半天白折腾了， 我添了有半天了，你不接待了？ 你看了没有？说一千道一万，三言三实，加油干。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， 三严三实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要求，大家伙要时时的铭记，事事坚持是处处上心，随时准备坚持真理，随时准备修正错误，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，加油干，一刻不停歇的，不歇气儿的干。什么叫三严三实？说过一万多遍了啊！举个例子啊，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就说，头几天有这个消息，山东平邑那个地方，噗，村民家里面着把火，嚯，可了不得了！有一位村民房中起火，给烧死了。这人还本家姓张，说是貌似疑似可能是因为拆迁引发的冲突。事情发生没多久之后，平邑当地有关部门宣布了民宅发生火情，现场发现死者，原因待查，有人散布谣言。再过了几天，警方说了啊，回应了死者是将自己反锁屋内之后点的火。还据说啊，就这死这姓张的，头几天地方供销社那地方买了9公升的汽油，那意思就是自己纵火焚身，事儿就这么完了吗？哪儿啊，真可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紧跟着进一步的消息又出来了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外加新华社很多媒体都报道这个事情。嘿嘿，没完，有疑点呐。村民说了，事发火着起来的时候，死者家房子周围出现了数十个身份不明的青壮年，呼啦超把这个房子是团团的围住，很多人身上有刺青，刺着什么皮皮虾呀、小蛤蟆啊、小虾蟆之类的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刺着些东西。现场有视频显示，有人呢拎着灭火器那儿来回跑，但是呢好像是没有试图灭火的意思。另外村民有的说了，说这个挖掘机是毫无阻拦的，哗，把死者这家的这个院墙就给推躺下了。这是怎么码事儿呢？不多说了，是吧？事儿没查清楚呢，咱们不便多言。在上述疑点尚未查清之前，哎，提个问题，当地有关部门就做出了如此肯定的回应，这玩意儿它服众吗？您说站得住脚吗？三严三实，严吗？实吗？是吧？李嘉诚跑了吗？哎，别瞎说啊，他不是我说的，网上说的。李嘉诚知道吧？香港那大买卖人，大富商，呵，了不得啊！啊，说是这个最近撤资了啊，撤资就是跑了呀，那不做买卖了呗，东方不亮西方亮呗。不是说这话的人，咱说什么逻辑啊？可说呢，以至于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报道说了，发改委都出了回应了。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有记者提问李嘉诚这事儿，您知道吗？撤资这个啊，这码事儿，李嘉诚跑了，好吗？啊，说网上有人说别让李嘉诚跑了呀，好吗？这话说的，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说了，中国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啊，而且要形成更加法治化、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经商环境越来越好，不是吗？为这个事情，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发言论说了，这个一句口号，别让李嘉诚跑了，本来就这个不咸不淡的、不冷不热的，北京话叫拽咸咧子，莫名的就发酵了，甚至惊动了发改委来回应。咱讲话，李克强总理有那么一句话呀，法无禁止即可为啊，只要不违法，人都来去自由，何况商业行为，何况马马虎。无论李嘉诚还是谁，都不是什么风向标啊，是不是啊？对中国发展改革呢，大伙儿都充满了信心吗？没必要为这事儿，哎呦呵，这家伙较着劲了，是不是啊？话说回来呀，您就是真不想让人家李先生撤资，那咱也得好话好商量啊。那说怎么商量啊？你看看， 将军 你千不念万不念，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。 是吧？听说韩信他去了，不由萧何心内呀焦，有点求贤若渴的心态，那才能引得来凤凰嘛，是不是啊？正是，老太太倒地有人管，反咬一口惹人烦，据说剧情要反转，这事儿还得问公安。头几天的事情，看到网上报纸上有很多的报道，不能不出来跟您念叨一句了。就是头几天咱们说那个安徽淮南师范大学那学生姓袁，说是搀扶摔倒老人，结果被人讹了那个事儿啊，这里面还有别的套头没整明白。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说的，又出了几名现场的目击者，愿意实名作证。说那姓袁的大学生他有毛病，他说是老太太自己躺下，他过去扶，人家说了，开始人听见了，这姓袁的直跟老太太那道歉赔不是，哎呀你看我错了，哎呀是我不好，而且承认撞了人之后改的口，你看了没有，这事还没弄明白呢。不过公安机关说了，已经有了初步调查结果，真相即将浮出水面呢。不多说了啊，我也不能老跟您道歉，哈哈，对，上回那个啊，说是一个大婶子过马路，咚，让一个骑电动三轮，不是三轮，电驴子啊，一老外给撞了，知道吧？那北京那个事情吧，起先，哎呀，一说，哟，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？这不是讹人吗？躺地下了。后来才弄明白什么呀？那老外不对，他先撞的人。所以说呢，咱别着急下结论了啊，听警察同志的，咱搬一小马扎什么意思，坐等真相。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之公家的职业本寻常，过冷过热不应当版，我是立新。短信活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会见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筹办工作各方代表，他言道，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必将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。新浪说的是什么事呢？习近平致信祝贺北京人权论坛开幕，他言道，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共同目标。腾讯说的是习近平22号要启程访美，首次亮相联合国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王岐山同志言道，腐败蔓延的势头正在得到遏制，这会儿斗胆加一句，不能松劲。毛主席说得好，一将胜勇追穷寇，后面还有一句记不清了。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那个简政放权，李克强总理言道，嘿嘿，说那个美甲师还得用得着政府发资格证书吗？啊，竟然还细分为五级，你说这个事情，这种资质评价，李总理说了，本应由市场去认可呀，政府应该干的是什么呀？监管呢，重点放在医疗美容方面，真正你该去管的是一些伤天害理的假美容案件呢。新华网人家说了，中纪委啊紧盯两节不松筋啊，对这个顶风违纪行为要点名道姓。油价六连跌之后，首涨90号汽油涨了7分钱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习近平下个星期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，就说首访联合国嘛，证监会主席助理这人叫张玉军，涉嫌严重的违纪行为被调查。北京晨报说呢，咱北京啊，空巢老人免费获得装这个呼叫器，这挺好的。京津冀呢要新建24条城际铁路。京华时报说是这买卖啊，叫什么，叫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打官司告状，让人告了，干嘛呀？这个生意上的这个纠纷呗。结果呢，人家说了，他呀得赔1亿2400， 好嘛，欠债不还，他就是不认可，法院没辙，强制执行，就那样都不配合，现场人员被警方带走。新京报说是这个福建宁德那地方有一商厦是突发大火，那地方有一幼儿园，哎呀，大伙是啊，这个齐心协力的帮助，得把孩子得给救出来呀，哎，索性幼童脱险呢。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挣了，听什么听 ？FM， 听听听听。 去，你别去，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。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、 给各位继续接茬说大报啊！今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一篇言论说得好，别让廉价救命药是绝迹市场。这个药要是不好买，医院都想开开不出来，这就不合适了，是吧？这就不够亲民了啊！《人民日报》说是还有一档的事儿啊，就说那个提速降费那个事情，哎呀。说这个四季呀、啊，极速四季遭遇龟形瓶颈。说建基站呢、啊，面临三难：高网速不能持续，那么降资费呢，仍有距离，好吗？不是这个特别难的一档的事儿吗？我不懂啊，这是什么高科技啊？哈哈，对，关键还是落实，是不是？你看人家今天《人民日报》报道说是广东惠州整治政府网站。说他们那政府网站啊有这个毛病，叫间歇性复活，好吗？是吧？一会儿他没声了，一会儿又他又出来了啊！政府网站最长的是五年不更新，这个可不合适，怎么跟群众交流啊？这叫群众路线吗？今日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说是这个本市要研究失独家庭的保险制度，嗯，这个好。另外，北青报说交管部门可是说了，即日起严查。酒驾毒驾必须的。那么另外这个北京晨报说什么事呢？京津冀啊，说新华社报道形成了两个重污染带。嚯，哪儿啊？太行燕山东南污染比较严重。嚯，这得好好查查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这个协和医院新增了 APP 预约挂号，嗯，这个好。另外北青报说呢，东城那边44条大街年底垃圾不落地。哪儿些收走吗？今日人物这位叫王燕飞，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，转载的是华西都市报的消息啊，说这位呢是四川省的新任的纪委书记王燕飞同志，在最近呢和一次这个和媒体的一次恳谈会上，他就说啊，希望媒体加强监督，是吧？他说这个批评报道也是主旋律吗？嗯，这个说得好。后面跟了一句，哎呀，感觉这个媒体啊，说是我现在到四川4个月了，批评报道我一篇也没看到，是吧？那他在四川是吧？你要在北京，他要是听这个话里话外，他不至于的。哈哈哈，对，就总之吧，舆论监督这个也必须加强，这是反腐倡廉的题中应有之义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啊，你看这个微笑说了啊，电信啊，嚯、哦，这硬骨头，改革硬骨头不好啃，哈哈。小罗，这医院这药费呀、啊、也是啊，可是啊，是吧？这个哈，纺织中国来了啊，好朋友是吧？还有秀猫，真是啊，这个不给开和不用开的性质它不一样啊，那可不是吗？预言嘛，也是嘛，我这个网络发言也得守规矩嘛，那必须的。平常啊，是这个哈，王印自冰晶，嘿。说我唱这够味儿啊，够味儿啊，你看了没有，你看了没有啊，摇摇枝桃，呵，这嗓子，咦，感觉进步不小，奇派嘛，我就宗的是这派，是吧？对，秋凡啊，真是啊，有人就愿意炒作，那可不是吗？太不像话了，是吧？大惊小怪的，一个商人他投不投资人家自己的事情，是吧？与你何干？哈哈，对，与某些人何干呢？平常 啊，真是哎，那个闽民还有很多啊，轻啊，这个叫什么轻舞飞扬啊，真是人艺好嘛。还有啊，还有9418说我这节目见天每天每跟救火似的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哎呦，您算说着了，您是有所不知，皆因为呀、啊，我们电台后院就是一消防堆，哈、啊、哈，所以我必须是救火的速度，救火的状态。4148还我蓝天。那倒是，这两天确实这天不太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过几天就好了，嗯，是吧？这个是吧？这个什么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哈哈。7825啊，说是啊，很多朋友是吧？这个9418说国安永远争第一，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我没整明白，哈哈哈，到哪儿争去啊？我说，抓紧时间啊，继续咱们这个讲解一些事情。嚯、哦，这可了不得！北京青年报的报道，这就是说呢，有一段视频在网上传，把大伙儿给吓着了。画面上啊，有一男的站马路当间，这个哪儿马路当间，过来过去全是车，瞅准了。前头过了一辆车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这车跟前，哐，他就直接就撞上去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被撞身亡。那位说这是干嘛呀？这事可说呢，真的吗？真事儿发生在咱北京市9月13号广渠门内啊，东向西方向啊，我老家附近。哎呦，这是怎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让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当中吗？业内人士说，如果判定这男的是自杀，那么机动车就不承担赔偿责任。哎呀，总之啊，交通安全呐、啊，得多注意哟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，继续听啊。这刚才说是出车祸啊，这还烫伤的。哎呀，也了不得，北京晨报的报道。倒没有什么太重的伤，但是为这个事情呢，反正也是闹点不愉快，这都已经是要索赔了吗？一女士啊，王女士啊，说是头些日子到一影楼啊什么地方啊，是她是拍这个写真去了啊，说那个化妆师说赶紧给你化妆吧，结果这过程当中一不留神没注意，哎，得出意外了。这个女同志知道他们这个烫发有那个叫什么卷发棒啊，那玩意儿是滚烫滚烫，结果这卷发棒没拿住，就直接就掉这王姑娘这个胳膊上了。哎呀，那家伙烫成那样，倍儿热啊，往胳膊上一粘，滋啦就是一泡啊，真是一个泡啊。哎呦，把姑娘烫，哎呀，疼死了，赶紧啊简单的给收拾收拾。后来拍完了，拍完之后姑娘说，这谁陪我去医院呢？没人言语了。哎，得为这个说是索赔，那边说你要求赔的太高，不乐意给。哎，为这事儿闹不愉快，您说说看，为什么许的不多聊了？感谢各位的收听。